的红灯被人打碎呀。 啊，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把宫门上的红灯打碎？ 请示俺。 去不知去 山没容易，全凭着本臣红袍社稷。安禄山反唐兵马齐，他要夺

好是尊亲，他把人亲知气的驸马的火心起，人家夫妻门中朝是长楼的，你不能光听女儿，以免里隐瞒过错。他把那个纸飞机慢说是驸马无有罪，他纵然有罪也敢不定。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，少不得多家父子一说起，你进不罢别离看，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，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杀，南征北战费尽心血，年迈苍苍不容易，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亲，也只好做你上脸去，把驸马莫要杀，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。那小过爱我定要剥了儿的皮， 走上前来拉拢你，口尊声父王听仔细，您打他骂他都可以， thank you. 你把那礼法纲常仔细对他提。 将兵 都是你，倒叫老夫与色自弃， 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不是们。武士们把奴才忙上金殿， 被白收而不改，大了金枝上天去而要口头负我请罪，不知唐王义不义，倘若唐王问儿你， 而我江湖传宗， 你就说吃酒带罪打金枝，父好救你， 而我不会饮酒啊，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，这两句言语不懂的怎样往了跑，忙上金殿。 走上前搀起了

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？回身我把死通交，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。 你把那个是非机，你